向前走，向后走，能不能回到那时候？沿着霓虹漂流，流浪到死生关头，那温柔如果还有以后，已经接近哀愁，走到了十字路口， 直觉我们认识。